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十七集。陈泽明默默观察着皇帝的举动，后者的情绪变化渐渐地为他所掌握，看起来再不是最初那么喜怒无常。隔了一会儿，皇帝收回了心神，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什么。 哦，对了，朴吕国主向朕诉苦，说你的士兵在他投降之后还是将他的臣民洗劫了一遍，可有这种事情？陈清， 此乃臣的罪过，臣不敢自辩，愿意领罚。 朕问的是你放纵不管的理由。 臣以为若想兵士勇猛，必先使贪使愚。 你便是这么跟你的士兵讲的？只要打了胜仗，王宫里的珍宝随便拿。 臣愚笨，只能想到这个法子。 那样的冰川，难怪你们能过。人的贪欲真的是可怕，是不是？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为财不要命，打退堂鼓的也不少。陈安中派了人先行出发，假扮成朴吕国使者伏在半路，待大军赶到时再来投降，才使得军士们毫无疑心，全力以赴过了山脉。 这主意倒是有趣得很，可人家御状都告到朕这里来了，总不能置之不理。你的监军叫什么来着？ 陈泽明看着皇帝不解其意。 是叫无过吧？无功也无过，还真是取对了名字。你明日拟个折子上来，就说无过监军不利，弹劾一番，也算给了朴吕国主一个交代，他总不好再说什么了。下去吧。 说完反身走到床前，却见陈泽明跪在原地纹丝不动。 陈将军这是要自荐枕席了？那边过来。 陈泽明浑身一抖，抬头看见皇上调笑的神情，犹豫了片刻。 万岁，臣不能拟这个折子。 皇帝皱眉盯住陈泽明，面上终于现出了不耐烦的神色。昭华宫中近日特别的热闹，皇子百日宴近在眼前，这么小的孩子便已经喜欢出门逛了，看到新鲜的东西他会发出咯咯的笑声。乳娘将他抱在怀中，在院子里走动，不时用手指点点他胖乎乎的小脸。小宝宝闭着眼，嘟起没牙的嘴，顺着手指的方向移动，似乎是要吃奶。然而他并没有发出哭声，这表示他只是在玩闹。陈贵人靠在亭子里，微笑地看着这一幕。他如此全神贯注，以至于宫娥带了一个人进来他也不曾发觉。他专心看着儿子在空中挥舞的小手，不时发出满足的笑声。生产仅仅过了三个月，他的身形便令人惊奇地苗条了下来，甚至带着一丝少女的窈窕。无论什么样的女人生完孩子之后，她生命中一大半的天空便立刻属于那小小的身躯了，这可真是件奇怪的事情。陈泽明立住凝视他的面容，陈贵人觉察到了那视线，将头转了过来。一怔之后，他发出了一声惊讶的呼声，站了起来。他奔到陈泽明身前站定，用一种兴奋的目光贪婪打量着昔日的玩伴兼恋人，一点儿也不避讳。陈泽明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，正想开口，殷殷脸上浮现了一个笑容。 看谁回来了，我们的大英雄 茵茵。 他脱口说道，带着些许责怪的口气，脸上有些红了，阴阴调皮的笑。此刻的他分明仍是那个当初的女孩子。 宫中都传遍了，朴吕之战那场快如闪电的胜利太让人神往了。 陈泽明往四周看，果然不少人在看他，于是更加尴尬。殷殷转身招手，乳娘抱着孩子走了进来，两个人对视片刻，都从方才的兴奋中脱离了出来，须臾间殷殷道歉般的笑了笑。 恭喜了。 陈泽明想自己的笑容应该很自然，在家练习过很多遍。殷殷接过儿子，将头埋在孩子脖颈处停留了片刻，抬起头。 我希望他将来能和你一样，成为傲笑疆场的好儿郎。 陈泽明含笑不语，低头逗弄那孩子。那孩子脸庞虽然胖乎乎的，但眼角眉梢与皇帝已经有了几分神似，看得陈泽明心中无端的一颤。吴过最终还是被调遣了，名声实降，除了陈泽明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其实陈泽明也不太明白，皇帝此举显而易见是为了保他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次胜利皇帝已经不恨他了吗？之前那么大的恨意就因为一次战功全消失了？这恩赐或者说幸运来得太快，他有些措手不及。他想自己应该高兴才对，却来不及有任何感觉。他只觉得很困惑，但同时他是愧疚的，有人待自己受过了。他百般周折找到了吴过在京城的住处。吴过不是京官，出征前临时被调入京，返京后一直住在一间客栈里。陈泽明找到他时，他正在屋中打点行李，衣着看起来颇有些寒酸，而头顶上店家正在修屋顶，重新铺瓦，弄得叮当直响，口中嚷着前夜雨大漏水，弄湿了不少客官的床褥。看着漏进来的阳光照在那堆旧的褪色的衣物上，陈泽明只觉得心中的歉意又达到了一个高峰。吴过在此地认识的人不多，推荐自己入京的恩师也已经道过别，见到陈泽明来，惊讶之余也有些感激。两个人到街上馆子叫了酒菜，说来也奇怪，两人之前同行四五个月，一直互为掣肘，并不觉得有此刻这么亲近。陈泽明将身上银两都拿出来，说是与他做盘缠，吴过死活不要，陈泽明无法，只得收回。 可吴兄受我连累。陈兄，你是个难得的好将军。那日我见你不惧天险，在冰川上行军，就明白了，如今朝中有你乃是大幸。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连累我的人不是你，你犯不着这么内疚。 吴兄，此言何意？ 这却不能明说了。总之陈兄，官场凶险，远胜战场，案件从来比明刀更狠毒，你之后要自己小心。 说着举杯，陈泽明见他不肯多说，也不便追问，两人嘻嘻话别。过了月余，边境传来消息，匈奴右贤王绿炎领兵屡犯边境，抢劫财物，掠夺人畜，并在一次战斗中又杀了边境守军将领。如今大军就守在长城之外，点名要与取朴吕的陈泽明一决高下。陈泽明听闻消息，上奏请战，皇帝不置可否，却于当日朝后留陈泽明御书房密谈。陈泽明立在门内等候，看着眼前摆设一如从前，他脸色有些苍白。那个夜晚虽然预先服了药，但并不表示他忘记了其中的过程，恰巧相反，每一处的细节在他心中都异常清晰。他曾以为自己可以遗忘，也尝试这么做，在战场的时候他真的以为自己摆脱了，回京后这么久他也一直不去想起。但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，发生过的事情其实很难抹杀， 被他刻意存封起来的那些影像鲜明地跳了出来，争先恐后地在他眼前闪现飞舞。他甚至又有了那种胸闷欲吐的感觉，腹中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烧灼。他有些恍惚，垂下头，忽然看到了脚旁的人影，他几乎是反射性地颤抖了一下，然后迅速回身，低头跪了下来。 万岁！ 皇帝踏进门来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，突然摊开了手掌，手中放了一件东西，正悠悠地闪着寒光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